上鱼市里学嘛去 啊。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 哟，这个怎么掉我们这儿来了？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 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是啊，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元。 1.4元活吗？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不喊我啊？个个活， 那么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元的。 哦， 你给要4斤， 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 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 您瞧啊，4斤高高的， 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这是什么人格啊？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嗯，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哎， 还赶上了呢，去，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嗯，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哦，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子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哎，他嚷什么？ 叫同院的知道他调来了。 哦，这是卖派。 哎， 呵，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老了也出来了。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啊，嗯，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哎，对呀。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嗯，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啊，对了，老老，这波都一边大你了， 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 哦， 哎呀，不对吧，大哥，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啊， 他可急了。 哦，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老老啊。打那天腻了就说我可没说腻了别的，对吗腻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啊。 嚯， 腻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嗨，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可说呢，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嗯， 哎呀，老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还有2斤多。 嗯， 他接过来了，马文， 2斤多，4斤还搞搞的了 啊？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嗯，还是买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二位合说的相声《钓鱼》，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天津的老艺术家魏文亮和张志宽合说的《南天门》，这里面也特别谈到了天津方言的幽默性。 啊，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拜个晚年，祝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对，今天我们每个演员心情都非常的高兴， 都一样。 这个演出不比寻常啊， 嗯， 是我们施圣杰同志在天津收徒， 收高徒， 哎，收了5个得意的高徒。 说的对， 是不是啊？他为什么要到天津来收？ 您说， 因为我们天津观众最支持相声演员，最热爱相声演员。 我们天津号称是曲艺之乡嘛。 为什么我几次不到国外去？ 为什么？ 我舍不得我们天津的父老乡亲， 舍不得离开大家。 你看看，天津的观众对我魏文亮并不陌生。 嗯， 刚一说魏文亮，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啊， 我知道你们这个掌声就是冲我魏文亮一个人鼓的。啊，我太感谢了。 您吧，您当 您冲我一个人呀？ 不不不， 啊， 您当年说什么？朋友们的掌声 啊， 都是给你魏文亮一个人鼓的， 全是给我鼓的掌啊！我这高兴。 那我呢？你干嘛？ 什么什么叫我干嘛呀？ 你 咱俩这叫对口相声，你是甲，我是乙，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呵，你看还有脸说的，我的，您干什么呀？你 我们说了100多句，您到这儿，哎，可不是吗？我们说100多句，别害怕，您不就这个吗？您呢，就是那个聋子的耳朵配的， 哦。 您就是那百货公司促销商品买一赠一，您是那赠品， 我还是赠品。 您也就是娶媳妇打幡凑个热闹。 有您什么事儿 啊？您的意思，掌声都是给您一个人鼓的， 全是给我鼓。 跟您这么说啊，在座的朋友啊，我今天当场问问大家，如果这掌声没有给我鼓的，我当场磕死在这儿。朋友们。有给我鼓掌的没有？ 哎，我哟， 您听听这观众的声音啊，比你还热烈。 别乐了，别乐了， 这说明我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太热情了，心太软了。 怎么还心太软？ 你想，你刚才说这话，要没有给我鼓掌的，我磕死在这儿。你想，人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养儿养女的人呐。谁看你磕死在这儿？您大大小小也是一条生命啊！ 啊，好， 掌声都是给您鼓的 啊， 没我事儿。各位朋友，对不起，叫他一个人给您表演，我下次再给您表演。再见！ 别！ 哎，您来吧， 还真急了，真急了，这至于的吗？ 怨我急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开个玩笑吗？这 演出开什么玩笑啊？ 这相声不就理不弯笑不来吗？这不跟您开玩笑，这也急了， 没有这么开玩笑的。 你看，急的谁呀？哎呀，好家伙，我给你擦擦。 不用，你们甭擦。我知道。两个人的关系是一捧一逗，好比亲兄弟。 哎，这话说的对， 这个捧逗哏之间呢是鱼和水的关系。 嗯， 不单在台上这样，私下生活也是这样。 嗯， 互相了解，互相信任。 我们两个人互相都信任， 为什么能够达到观众的满意啊？ 为什么？ 演员为达到观众的满意，就背地下功夫。 演员呢就得多练基本功， 老得练呢。 嗯， 我们相声演员练基本功练什么呀？ 您说说。 练嘴皮子。 哦，先练嘴皮子， 绕口令啊。 哎，对， 报菜名啊。 嗯， 地理图啊， 爬山坪啊。 哎，对、哎，尤其是练绕口令 啊，都小 看。每天早晨起来冲着墙就背绕口令，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嗯，对，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多的背着背着，这个墙上没有吐沫星子了， 嗯， 就算练成功了， 说明嘴里有功夫了。 你不能老带着喷壶，吃不得不得不得喷着吐沫星子，呱呱呱呱呱，你受了吗？ 那墙都湿了， 人家观众还得带着雨伞来听相声， 没听说过， 是不是？练绕口令 啊，练绕口令，我们曲艺演员都得要练绕口令， 不单我们曲艺演员，戏剧演员也要练绕口令。 还真没听说过戏剧演员也怎么也练绕口令。 你该说像说绕口令了吗？戏剧演员可以唱绕口令。 你说戏剧哪个方面的这个戏剧唱绕口令？ 你没听过吧？ 没听过。 我听过一次山西梆子。 山西梆子唱绕口令。 哎呀，那个绕口令唱得相当好听的。 您会吗？ 太会了。 哎呦，您会呀。那太好了。那我代表亲爱的观众朋友要求您当场给我们唱一回山西梆子绕口令。大家欢迎不欢迎？ 好，谢谢大家，大家的热情。我给大家学唱一次山西梆子的绕口令， 咱听这什么味道。 行莫死， 我您等会儿，您看看这是什么词儿？ 山西梆子嘛，闲来没事儿。 那后头那啥， 那什么呀？这是那签儿啊？ 哦，还有签儿？ 那是啊。 啊，您再来。 小莲莫死，大姐我在大姐看见了，是两个溜溜大溜。红着一群牛，二溜溜架大座，是两楼下有大溜溜红牛，牛惊了碰到了二溜溜， 是两路相遇，二溜溜这里破口像他妈，十八的大溜溜是妈面上胸，大溜溜手子皮鞭像他大，十大的二溜溜是头破血流，二溜溜公堂名远寺，遇见个大老爷是他也姓刘，刘老爷裁判刘半头，一到那大街一上捉那大溜溜，大溜溜拿刀打他横口，只打他那六枪六百六十六劈头，头破血流啊，那一样啊，那一 您别说啊，66岁的小老头唱这山西梆子绕口令真不错， 是不是这个意思？ 唱得好， 那一样啊，要唱这个 这味儿浓， 必须得感冒，不感冒唱不出来这味儿。 怎么还得感冒哦，走鼻音，要不了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地方戏用我们地方方言唱和道白和唱，观众听着亲切， 它是地方剧种嘛。 对了，有一种戏就得用普通的方言， 哪个戏呀？ 京剧。 哦，京剧号称是国剧。 哎，不管你剧里的人物是哪儿的人， 不管 和这个演员是哪儿的人， 嗯， 只要唱了京剧了，就要京字京韵京白。 哎，都得要用普通话去唱。 我给你举个例子， 哪个戏？ 有这么一出戏， 哪个？ 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 哪吒、木吒、金吒三位太子，他的父亲知道叫什么吗？ 知道，托塔李天王李靖。 李靖 啊， 李靖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人？ 嗯， 那是我们天津人。 天津人。 对， 哪吒闹海在哪儿啊？ 陈塘关呐。 哎，三岔河口。 没错。 哎，李靖是天津人，嗯，可是一唱了戏了就要京字京韵京白。 哦，用京剧一唱就得用京字了。 我得学一学。 您也会啊？ 当然了。 那欢迎您给来了。与刘直选天王上殿呐， 嗯，你看李天王 脱宝塔，京字京白。 领了旨，不听玉帝选，上殿把驾参。 得，哐塞塞塞， 臣李靖见驾，玉皇大帝把微臣选上殿来，有何法语？ 好， 皇上还得说话呀。 怎么说？ 我命你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嗯， 遵法只得皇帝得从 宽。下去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 李天王是天津人，他要京字京韵京白。 哎，那既然是天津人，要是我们天津的话去唱，行不行啊？ 用天津的方言 啊 来道白， 不更好吗？ 你听着可乐了。 不一定。 我得选选。 你给来来，与刘直选天王上殿呐。 天王出来了啊，说天津话， 咱听听天津什么味儿。 哎呀，介子 啊，介子， 忽听玉帝选上殿把家参，参李靖参见玉皇大帝，你把话来有哪事儿？ 啊，嘛事儿？ 我命你捉拿妖猴，不得有误。骂了你了，你得让我逮猴去。你太高看我一眼了，孙悟空那猴多大能耐，他一个都10万8千里，我逮着他吧？你拿我打他回家吧，爷们 儿，爷们儿。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腐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张志宽合说的相声小段《南天门》。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传统相声绕口令有两种不同的演法，一种呢就是用北京话表演的，另一种呢是用倒口，也就是方言表演的。据张寿臻老先生讲，当年啊，万人迷李德阳和张德全这个段子最为拿手，说的最好，而且有几段新词儿。张寿臻呢一般是主张用北京话表演的，但是他看到郭荣启的倒口方言用得很好，于是呢鼓励郭荣启用这个来发挥自己的特长。郭荣启在青年时期就演出这个段子，进入天津广播艺术团之后又对这个节目做了整理，提高了境界。郭先生的盛年和晚年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多个录音，少说有四五个之多，而且开始的部分最后的底都有不同的版本，不一样的设计，这也体现了老先生的精益求精。请您欣赏其中的一个版本啊，郭荣启、马志存合说的绕口令。 今天我们这是相声专场， 暗恋的灵魂， 这位怎么弹上弦了？ 暗恋的灵魂，暗恋的灵魂，我要开始了。 好，我来晚了，他开书了。 我要演诗了，我表示了，我是论诗了，我这两盘怎么全诗了？ 臭棋篓子， 盘里的灵魂，我就说的是啊，这个天地玄白，它叫宇宙昏。 我这叫什么天气呢？ 天地玄白，宇宙昏。在那一年，这个八月十五打罢了新春， 我们这气候也反常了。 这个杨八姐，他骑着一辆摩托车，扛了一匹马， 这怎么走啊？ 眼望着开封府，笑盈盈的 笑了， 他这泪纷纷， 是哭是乐呀？ 他的左眼哭来，右眼笑， 阴阳脸儿， 开眼有余，叫了一声包大人。那今天不把别人告啊， 告谁呢？ 这个火元甲打死了程咬金， 这都挨着上啊。 管理的令，管理的令狂，这个刘备大破天门阵呢、啊， 这穆桂英哪儿去了？ 贾宝玉的奶奶本是佘太君， 他们成了亲戚了。 樊里的令狂，这个薛仁贵是大战吕布啊。秦香莲的嫂子 谁？ 本是灌木村。樊里的令狂，里的令狂，乱七八糟大杂烩呀、啊。到下回咱们三堂会审， 玉堂春， 窦尔敦。樊里的 领官，行， 樊里的领官， 我要拦着您呢，您别唱了， 别闹别闹别闹啊！ 谁跟您闹？ 市里的领官，里的领 官， 你搅和嘛你？你看看你看，人家同志全在那里坐着，你在当中晃晃悠悠，跟喝票子似的，你懂吗？ 行，你 嚷嘛呢？ 我要不让您唱了， 怪吓人的。你嘛你就叫唱？ 我这儿有说的相声业务，您这一唱搅和、啊。 你人物 不？ 你是光棍汉？ 什么叫光棍汉？闲话。 你是三头六臂，毛王爷三只眼。 你这就闲话，这是？ 你就不欺负人吗？怎么就许你那里得了，就不许我唱呢？ 不是许我得了，您看明白了。我们这是相声专场、我在这说相声，这一个台上不能搁两种形式啊，你一唱不搅和我们这儿？ 废话 啊， 废话，你说相声我也说相声啊。 谁呀、啊、 我们俩。 你干什么？ 说相声啊。 不就您这个口音您还说相声呢？啊， 瞧不起人 啊， 欺负外乡人。 不，这没有。 是不，我口音怎么了？这是旧社会啊，你拿俺当老干呢？ 你这个 这新社会的， 我知道新社会、我们也没有欺负外乡人的意思。 你说我口音怎么的？ 因为您这个口音呢、不适合说相声。 怎么你？ 相声演员得要说普通话。 普通话？ 对喽。 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了。 那这普通话就这味儿啊？ 哎，我这是标准的普通话。 我看您呐，这是轻视我们这艺术啊。 你说嘛？ 轻视我们的艺术。 别闹了 啊， 没意思啊，你自己捧你自己的还有意思了，有这个玩意儿就行了，你看不好意思。 您认为有个脑袋就能说相声啊？ 啊， 错了。 怎么呢？ 我们说相声的演员也得要有基本功。 基本功？ 嘿嘿， 没基本功啊？ 啊， 嗯， 基本功啊，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练的什么？ 练的什么呀？绕口令啊。 嗯， 练个贯口啊，练嘴皮子。 练嘴皮子 啊？ 我没这个，我没有。 我告诉你，没有，谁都有，没有怎么吃饭？ 还是我不有这个吧？毛嘴皮子，不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嘴里有个小肉边，一嘴水骨头，一帮嘴啊，嘣嘣嘣往外蹦嘚，不就这个吗？ 打字机也是怎么着？ 拿我当机器人了？ 不是拿您当机器人，您说您嘴里能蹦字，但是您没有我们说的利索。你呀、啊，这样你不轻视我们这个吗？你又打算说相声，也好办。 嗯， 今天我考考你，看你能说不能说。 你说吗？ 我先考考你。 我顿顿你。 哎，怎么说话这是？ 你考我干嘛？ 啊？ 你拿我当了羊肉串了？ 啊？羊肉串啊？ 我就是给你损我们。 这不是挖苦你呀、啊，就跟你考试考试。你要及格呢，咱们就在一起说。你看好不好？嗯，我说点绕口令你就说不上来。 你说吗？ 绕口令。 哎呀，俺那娘哎，你我以为你那么笑话我了。 不是， 绕口令啊。 啊， 看见这个玩意儿了不？ 怎么着？ 看见了吧？ 我看见了， 这一肚子全是绕口令。 一肚子绕口令， 摆板式的绕口令，西河大鼓的绕口令， 嗯， 全国说相声的绕口令，全在我肚子里， 全是大话。 大话 啊， 不就是老头拄拐棍吗？老头戴草帽吗？老头吃螃蟹，老头吃蛤蟆，老头折跟头， 哪有些老头啊？您认为我们这说相声绕口令离开老头就说不了了？ 不是，一肚子老头。 老头全跑肚子里了。那么办吧， 嗯， 今天我随便说出一个绕口令，你要能学得上来，咱二位可以一起合作，可以说相声。 你别吓唬我 啊！ 你别吓唬 我，你听这个啊。 嗯， 说一平盆面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说这个， 完了。 哎， 就这个你吓唬我呀？ 这怎么叫吓唬你呢？ 这怎么叫绕口令呢？ 啊，绕嘴啊！ 吃两张饼，这叫绕口令呢。啊， 这个绕口令就用这个。 你见过吗你？ 你把它说上来啊！ 要吃赤子稀呢，你还得折跟头呢。 我也不至于 见过猫的。 你来了，这个 我来了 啊！ 请咱家 你来来， 我咋站在这里？他就瞧不起我了。 我不是瞧不起你， 就 你来， 就你这口音呢、啊，他瞎说我这口音，你怎么说的来着？ 你光想我忘了吧？你再注意听一遍。 来来来来，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听明白？听明白了， 来吧。 说一盆皮面。 哎，什么叫一盆皮面？ 一说一瓶子面烙一瓶子饼。 你们家都拿瓶子盛饼啊？啊？ 那什么瓶子？什么瓶子？ 一瓶盆面。 哦，说一瓶盆面烙一盆盆的饼，饼饼的盆盆饼饼拿大饼。 饼拿大饼。那花卷呢？折跟头啊！ 哦，这是杂技团的食堂。 什么叫杂技团的食堂啊？ 这得上来。 说的什么呀？你来吧。 说一瓶盆面烙一瓶子饼 啊！ 要平平平盆饼平，不对了。 什么不对了？ 不对了，不对了。 哪点不对呀、啊？ 不合乎情理。我想问问你 啊， 你这面是干面是湿面？ 当然是干面了。 完了，完了。 嗯， 各位同志，听明白了啊！他说的是干面 啊， 干面要和完了，连半盆全烙不了了、嗯、你怎么会烙一盆饼呢？ 你笑那劲儿干嘛呢？ 像话吧，什么也得合乎情理。 好好好， 半盆 依你半盆。 哎，说一瓶盆面烙了半盆饼，饼半盆半了盆那个瓶瓶的饼把半了盆烙的饼。 呵，你看我们家都穷掉底儿了，拿半了盆烙饼，像话？连整盆都没有啊？ 整盆全摔了， 不像话！你说不上来， 平着盆儿，盆儿半饼。哎，我想问问你，你这是毛面？ 不，你管什么面干什么呀？ 哎，我问问你，是福腔面呢，是普通面呢？ 没词儿找辙，普通的。 哎，价钱有关系啊。福腔面2.5毛，一斤。普通面1.85毛， 这回还在粮店待过。 嗯，毛面 普通。 行了，说一份普通面烙一份普通饼， 什么叫普通饼啊？ 普通饼的配的普通普通普普普通。 你怎么掉沟里了？是怎么着？普通起来没完了。 平的平， 你不你呀，说不上来，别说大话。你要说得上来，今天这么办？我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磕头拜你为老师。你把这说上来。 怎么今儿你喝醉了？ 我是喝醉了 啊！ 你要能说上来，我就磕头拜你为老师。 这是心里话。 哎，多新鲜呐！ 是这一点。 当然了， 我当着各位同志，我这个年岁了，我要是说不上来，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一言为定。 各位当个裁判员 啊，您给听着点， 说上来你的鼓掌。我可收徒弟啊！ 来，你说， 这一瓶白面烙，一瓶白饼，白瓶饼，饼瓶白，行， 行， 白瓶饼，饼瓶白， 行了吧？你呀，别骄傲， 收徒弟了。请各位同志吃席面了，一品街灯影楼吃席面了。 怎么的？你呀，这是过分的骄傲。你听了半天了，蒙你也蒙上来了，这是你蒙的。 嘛玩意儿？ 蒙上来的。 俺说上来叫蒙上来。 哎，多新鲜呐！ 我这个蒙劲还不小呢，你看。 这么办，咱再接着说一个。 我再蒙一蒙。 哎，你要能说上来，我还真磕头拜你为老师。 你来呀！ 听着啊，我自己的事儿。前两天呢，我买了几块豆腐，没吃。搁外边平台把它冻起来了。 嗯， 转天我要吃这个冻豆腐，听这绕口令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来这个， 我在这里站在这儿 啊， 我就看你整个人木造 化， 木有多大造化？ 怎么呢？ 弄两块豆腐又这么啰嗦嘞？你要吃过炖豆，你得把脑袋搬下来。 我至于吗？ 你见过毛人呢？ 这是绕口令，你说不上来吧？你把它说上来啊！ 我再蒙蒙行吗？ 来来蒙蒙。 你要说炖炖豆腐，那就错了。 哎， 你说炖冻豆腐， 哎，讲究字眼儿。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清楚吗？ 清楚。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你别炖我豆腐。 谁炖你豆腐？炖你豆腐了？ 你别忙啊！ 你来呀、 啊！你看看我这预备好了，你别动手啊！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你来做毛了你？费了挺大劲，我把你请来，你不会炖了。 你多真请我了， 我车钱全白花了。你得会炖呢， 会炖。 你别急了我， 你来点水。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会炖我会炖我会炖我求你做毛呢？ 这话全让他一人说了。 我不会炖，再求你去了。挺大的事 儿， 说在哪里？ 你看，打头说呀。 你别催。 哎，我没催你呀。 你说的时候，俺念了。 对对对，我听着就得了。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不会炖，你不会炖我不会炖，瞧这俩笨蛋呢。俺的娘哎，这俩人怎么活的能两块豆腐全不会炖呢？ 说不上来了吧？ 说的 很。来来来来， 听我再蒙一蒙。 来吧，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也不会炖，你不全不会炖，你熬着吃行吗？ 不会炖怎么敢熬着吃了？ 搁点酸菜呀，酸菜搁点加粉条，你今天来点羊肉。你这家完事，你是羊肉串冻豆腐，再来点烙饼吃，真的。哎，一瓶焖面烙，一瓶焖饼，焖饼。 怎么又回到这儿来了？ 这冰好说， 这冰好说呀，这也说不上来了吧？ 冰哎，不对 啊， 对，你看。冻豆腐熬冻豆腐，知老冰好吃。 你甭给我颠沛饭，这说不上来了吧？ 嗯， 咱们再说一个，你还说不上来。 行， 你看这玩意太简单了嘛。 我木懵。 哎，对，你再听这个吧。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面冲南，摘了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冲南。做这个，来， 这个帘子挂不坏，全拆坏了。 怎么到你这全带提带讲的呢？ 面铺掌柜的吃多了撑的，不是你老摘他都骂你。 你把这说上来吧， 请大家 来来， 哪里？ 南门外， 说南门外， 嗯，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这个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你这个相声得罚钱。 哎，什么叫我相声得罚钱呢？ 罚你。 什么事儿罚我呀？ 你不合乎情理。 哪点不合乎情理？你可以说呀、啊。 别叫我问住。 你问不住我呀。 南门外怎么走大街？ 南外都是南北大街。 且由来呀。 啊， 且由来呀。 怎么了？ 南北的大街，面铺子冲南，他盖在马路当间儿了。啊？你这是什么建筑啊？你这是？现在交通事故这么多。你这是违反建筑，罚你1000块。 什么事儿就罚我1000块啊？ 罚嘞！ 什么事儿罚我1000块啊？ 不认罚，拆了完了。 你看，绕口令他说不上来，他把房子给拆了。不，您先打住啊！ 嗯， 您说这个南门外是南北大街。 对， 南门外它地方大了。 哪里？ 南门外您往里走，往西一拐有个菜桥子，知道吗？ 菜桥子大街 啊！ 你说的 来。 你 就是菜桥子啊！ 你告诉我了，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呐。 菜桥子大街是南北的吗？ 那是东西大街啊。 还说这不就合不清了、 啊？哎，行，那明白就行了。 哼，菜桥子往西去，那是东西大街。 对， 一进口有个小百货店。 您说对了，小百货店对过是个食品店。 食品店挨着那不是小酒馆啊？ 对，小酒馆旁边不还有羊肉铺子呢吗？ 对呀、 啊，啊， 羊肉铺子门口有个缝破鞋的。 哎，缝破鞋那门口那不就是那个面铺子吗？ 紧挨着。 你看这一不一说就完了吗？ 说南门外菜桥子大街百货店对过，说有个食品店，食品店旁边有个小酒馆，酒馆旁边你看这啰嗦吧？你 什么乱七八？我你在菜桥那画地图来了啊？没那么些零碎。 面铺子归找不着了，搁这么些买卖， 干脆不要那菜桥子。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 嗯，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着单的、假的、棉的、帘子， 棉的。 对了，这个月份挂棉的， 对对对， 你挂个竹帘子多冷啊，是吧？ 哎呦，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的帘子帘，面门帘摘了南门，你看难不难？ 摘南门， 摘了南门外，不是摘了南门外，那面铺子蓝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有半袋面2块钱，掌柜的只为那眼看这买卖就算完。 好，哎呀，他把买卖给说黄了，你看， 为什么七八个人半袋面还卖嘛呀？掌柜的一看，干脆咱把它吃了，咱俩到那陪那老兵吃，一瓶陪面老，一瓶陪兵陪兵。 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改这好说的了？ 这好说， 好说呀！你呀是看事容易，做事难。现在这么办，我再跟你说个男的，你更说不上来。 嗯，你说嘛的？ 说个男的。 你说女的我不在乎，这说男的。 怎么这里还男女呀？说个难说的啊，听这个啊。 你说难说的。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嗯，那不行 啊， 你这外国话我不懂。 这是绕口令，怎么外国话呀？ 我听不明白这是嘛呀。 对，我先给你解释解释。 嗯， 这是我家里自己的事儿，我养了一只鸡，这只鸡特别的肥，尤其这个养鸡养鸭对这个动物禽类只能叫肥不能叫胖。 对、 啊、 这点说、 哎、这个肥净白净呢是只白鸡，一根杂毛没有，全是白的。 这只鸡一根杂毛没有。 哎，对， 你全给炖下去了。 我干嘛那么讨厌呢、 啊、 就是白鸡上称一腰整8斤。 哎呀，够个儿。 哎，8斤重的鸡 够个儿。 哎，所以拿这个说个绕口令 来吧， 你听着。 嗯，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说这个， 不是你养个小鸡子做嘛呀？ 说不上来又找词儿了，不是？ 养个小鸡子把街坊全得罪了。 谁得罪了？ 养个这个做嘛呀？ 你把它说上来， 听咱点。 来来，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八斤。 什么叫大八斤？什么叫大八斤呢？ 我来人， 八斤鸡。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十多斤鸡。 八十多斤呢、啊？我这鸡精一个羊才多重啊？ 我不说了。 不说了什么呀？ 我没见过你这种人。 什么？ 你老瞪眼怎么？ 不是瞪眼，你说的不合理。八十多斤的鸡， 多大呢？ 一个羊最大的不才四十来斤吗？ 啊，那行了。 八斤。 哦，对了。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十多斤羊。 哎哎，什么？怎么羊又出来了？ 不，你告诉我的羊吗？ 我哪里做个比喻？ 哦， 是鸡。 说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对。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大羊鸡。 什么大羊鸡 啊？ 怎么叫大羊鸡呀、啊？ 进口的。 是啊， 这你没见过的吧？ 啊， 进口的杂交鸡下那个蛋可大了。 有多大个？ 跟足球似的。 没见过。 你拿这个鸭蛋，你鸡蛋，你就摆着试去吧。 不像话，别连皮带讲，你把绕口令说上来。 我家有个飞行边境八斤鸡，刺儿飞了。 嗯， 飞到哪里去了？ 张家 啊，飞到张家往刘家找的找吧。 啊，对，张、 嗯。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直飞到张家前院后院的。 后院啊？ 你看还着急？ 不是着急， 后院往往前院找的找吧。 这。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直飞到张家后院的。 在深端的。 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直飞到俺家后院的。俺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直飞到张家后院的。 您那怎么来回的飞机呀、啊？ 我怎么找不着话头？ 那狗呢？ 哦，把你给忘了。 哎，什么？ 哎， 说 话这怎么样？不是，我把狗给忘了。 你说把狗给忘 了？我家有个飞进北京八斤狗，飞在张家后院里。 狗也能飞呀、啊？不是，你这都什么？这是啊？ 不是，你老催我， 不是催你自己说呀？ 听着， 来来。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个狗可厉害啊！这个狗咬了我的鸡，我心疼啊！我过去一抢我那鸡，这个狗躺把我手机咬了， 又来了。 我可不饶了啊！我把民警找来了，民警从这一看，马志村的狗咬了郭仲奇的手，是连人带狗一起带着走。你媳妇害怕了。民警同志啊，亮个面子呗，我给你打点酒买点藕。民警说了，这是公事，我不喝酒不吃藕，连人带物一定带着走。要撇下你不喝酒，我给你做顿饭吃，我给你炒扁豆炒芸豆，还有一点大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烙饼，一瓶白面烙，一瓶白面 烙。又回来。 好，听完了郭荣奇、马志存和说的绕口令，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早上六点半继续相约空中笑林。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